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热烈，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雨季的时间又得回到从前。吹过的夏天，

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 浪漫的疯狂，心碎的绝望，关于爱情喧嚣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请拥抱。

凭直觉觅对象。 用

纷纷问起，我浮在天空里，自由的很无力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着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抛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里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 叫明天，哦哦哦，那